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十八集，原来是你。日子总是过得分外快的，随着天气越发寒凉，广文堂的学子们也开始为月底的校验做准备。男孩子是为了入仕，女孩子则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，在日后嫁人的砝码中增色不少，亦或者是能被门当户对的人家相看中。这是勋贵子弟家必然要做的，便是如冯安宁这样的娇娇女，这些日子也开始刻苦了起来。沈清和沈月更不必说了，尤其是沈月，整日整日的在东院弹琴吟诗，只盼着这一回又大出风头那才好呢。沈月和沈清都已经十五岁了，按规矩也是到了该相看人家的时候。明琪的女儿家大约十六出嫁，十五便可以开始定亲。沈清和沈月迟迟不定，无非是眼高于顶，寻常的看不上，太高的却又有些不知好歹。到底这两房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瞄向了定王。先王生九子中，唯有老九定王如今尚未定亲，年纪也不过二十出头，正是该娶亲的时候。然而因为种种原因，皇妃之位悬而未决，犹如一块香饽饽。这一次校验场上，定王也会亲作考官，是以许多女儿家都卯足了劲儿，只盼着在定王面前讨个好，恨不得定王对自己一见倾心。沈妙却没有这个想法。再来一世，她依旧是不通风月的女子，吟诗作对她不会，弹琴跳舞亦不通，总不能站在台上与人说朝堂大事吧。更何况她根本就不想再和定王扯上关系了，上辈子定王利用她沈家，害她儿女，屠她满门，这笔账迟早要讨，既是血仇，又怎能做夫妻？冯安宁问他：“ 哎，你怎么不看书？眼看着月底了，你若又要掉尾巴，岂不伤人笑掉大牙？” 原先沈妙落水一次后，显得沉静了许多，他还以为沈妙是突然开窍了，如今看来，倒和以前一般无二，依旧是那个蠢笨无知的学生。总归看不明白，何必浪费时间？一边听到此话的易佩兰扑哧笑出声来，讥讽道：“ 烂泥扶不上墙，如是而已。” 沈月正在与沈清说话，假装没有听到这边的话，并不帮忙解围。这些日子沈妙不像从前一般讨好他们，他们心中也多有不悦，只巴不得看沈妙出丑。沈妙却仿佛没有听到易佩兰的话一般，起身道：“我去花园走走。”待他走后，易佩兰才撇了撇嘴：“ 哼，是无话可说才逃了吧？真胆小如鼠也。” 冯安宁眉头一拧：“ 你说够了没有？学问做得很好了吗？” 他自认在国二中是有些威严的，家中更是宠着，易佩兰也不想与他交恶，便又不作声了。却说沈妙来到花园，慢慢地走着，广文堂也是风雅之地，花园里茂林修竹，池塘假山，修建的煞是可爱，走进去便可闻到丛林芬芳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他只是想安静地自个儿待一会儿，国二到底都是些年轻气盛的孩子，而他上辈子甚至已经为人母，做皇后的时候，大多数的时候一天除了面对各种妃嫔的问安，都是待在自己的凤仪殿，习惯了冷清清和空落落，和一群孩子闹腾，无论是讥笑还是嘲讽，都实在懒得应付，到底都没放在眼中啊。走着走着，便见前面出现了一个雪白雪白的糯米团子，一身象牙色的缎面长袍的小团子就站在竹子下面，衣服本该是非常漂亮的，结果因着那圆圆的身材偏被挤得有些变形，而脑袋上依旧扎着个揪揪，显得有些滑稽 他可笑。他轻声道：苏明郎。那团子闻言急急忙忙地转过头来，看着沈妙，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似乎是想扑上来，但是又犹犹豫豫地站住，看着沈妙没有说话。这孩子看起来真像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娃娃，沈妙有些头疼，莫不是将他当作母亲了？苏明朗看着沈妙，抿了抿唇，似乎是想说些什么，却又什么都没说。紧接着眼圈红了起来，小声诺诺地说道： 对不起。 对不起？沈妙微愣，就看见团子嘴角一扁，委委屈屈的竟是要哭了。下一秒，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响了起来： 原来是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